科技改变生活，创新创造未来，服务中国制造，共享产业价值。欢迎收听 FM 100.6京津冀之声，科创中国。 科技改变生活，创新创造未来。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 FM 100.6京津冀之声正在为大家播出的科创中国节目，我是主持人张燕。今天呢是8月23号星期一，新的一周呢又开始了。那今天也是处暑节气，我们首先带大家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中午前后体感仍然比较闷热，大家出行呢还是需要注意防暑降温，勤补水。那么预计今天傍晚到夜间也有明显的雷阵雨天气，降雨分布不均，局地暴雨，并且伴有短时强降水、大风和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出行要注意防雷避雨和行车安全，千万不要驾车涉水行驶。那么山区地质灾害风险也比较高，请避免前往地质灾害隐患区域活动，注意出行安全。具体情况是，今天夜间小到中雨转多云，伴有雷电，局地暴雨和风雹天气，偏北风3-4级转1-2级，最低气温20度，最大相对湿度95%。那么今天夜间是阴转雷阵雨，偏南风3级左右，那最高气温是29度。今天我们的节目呢依然是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开通了直播聊天室，那么大家呢在我们科创中国节目当中进入聊天室的图标就可以和我们互动了啊。那今天我们要和大家互动的话题呢，咱说点比较接地气儿的哈、刚才节目一开始也说了，今儿呢是处暑节气，处暑之后秋意渐浓，也正是人们畅游郊野还有迎秋赏景的一个好时节。另外民间向来有7月8月看巧云之说，指的就是暑气消散之后，连天上的云彩呢也显得舒淡和自如了。咱们也经常会说秋高气爽的好天气。另外处暑呢还是大快朵颐的时候，那么俗话说7月半鸭8月半鱼，秋季吃鸭子啊也是民间自古就有的一个传统。另外秋季呢大家要润肺嘛，所以还会吃一些梨啊，这个汁儿多炖煮，对脾胃虚寒的人也很有帮助。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来说说处暑养生，您打算吃点什么哈、也欢迎大家在我们科创中国的直播聊天室当中和我们随时互动。那么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也欢迎您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来回听我们的节目内容。好，首先呢给大家再介绍一下今天我们在科创在线环节为大家安排的科创资讯，主要包括科技部开展颠覆性技术研发方向建议征集工作，全自动运行智能列车年底将亮相北京地铁新线，不少年轻人热衷编程变身码农，特斯拉发布机器人。那么接下来就进入今天科创在线的部分，带大家盘点周一为大家刷新的这些科创资讯。首先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据科技部网站消息，为了提升我国重大科技创新方向前瞻布局能力，加快推动颠覆性技术创新，科技部办公厅拟面向各有关单位和广大科研人员开展颠覆性技术研发方向建议征集工作，对于符合条件的建议将按程序纳入建议库，为相关任务部署提供支撑。通知中表示，颠覆性技术作为一种另辟蹊径的革新，具有重塑人类生活、工业生产、商业消费模式的革命性意义，也是科技创新的重要突破口。科技部已打造新科技革命软环境、厚植颠覆性创新土壤、培育创新试验田为目标，紧扣颠覆性特征，着力突破传统的科研理念和范式，探索建立符合颠覆性技术创新特点和规律的项目发现、遴选和资助机制，并且扶持一批开展颠覆性技术创新的优秀人才和创新团队，培育创新文化。那么这次征集工作瞄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大科技需求，强化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突出颠覆性技术突破性、产业变革性、巨大市场潜力等特性，重点征集可能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产生重大突破、 并能够带来产业升级换代或者是具有巨大市场潜力的颠覆性技术。那么这次建议征集呢，要求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详细说明。首先呢，就是颠覆性技术介绍、颠覆性技术研究现状、为什么是颠覆性技术、技术解决的主要问题、颠覆影响力和主要应用场景与市场规模等等。那么从科技部这次的征集工作哈，我们也看出来，对于颠覆性技术目前呢有市场需求有很多啊，这个也政府部门也是鼓励大家能够有更多的活力、更多的创新，也希望征集能让更多优秀的颠覆性项目脱颖而出。再来关注一下，日前北京地铁17号线南段、19号线一期和11号线西段三条地铁新线全新地铁列车已经陆续抵达车辆段，将于今年底和乘客朋友见面。那全新新在哪儿呢？据介绍啊，这三条新线都采用全自动运行智能 A 型地铁列车，相比于普通应用的 B 型车，新车呢更宽敞，载客量更大，同时呢也更安全、更智能，会给乘客带来更舒适的乘车体验。据了解，今年年底这三条新线呢将开通试运营，届时新车会与乘客见面。那么今年北京计划开通7条段地铁线路，还包括地铁8号线37北段、14号线剩余段、S1线剩余段、首都机场线的西延工程，以及北京轨道交通运营里程会达到781.5公里。地下交通真的是越来越便捷了，那大家的出行体验也会变得越来越好。今天呢是处暑节气，我们在直播聊天室当中和大家互动的话题哈，就是处暑您打算吃点什么呢？咱们说有老的习俗，比如说秋季哈需要进补，当然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啊，平时吃的就很好，所以进入秋季啊也没必要吃那种太油腻的大鱼大肉哈，我们还是属于温补啊。那么处暑节气呢也代表着天气一天天变凉了，那您打算吃点什么呢？我们也看看听友给我们发来的大家的这个智慧和心声啊，看看大家都吃点啥。哎呀，北京5号线我们的老听友哈，这个非常有创意，吃臭豆腐拌面，这是什么味道哈？这个闻着臭吃着香的臭豆腐有很多粉丝，我也是其中之一，但是还真没拌过面吃，这下回可以尝试一下哈。另外我们看到宋燕君我们的听友说，吃的凉面，哎呀，今天下班买面条回家做，是抓住这个暑期的尾巴啊，虽然已经是处暑节气了，但是呢这个最高温度还在29度啊左右上下，所以呢天气还是比较闷热，那么在这个夏天的小尾巴我们抓好，再吃点凉面舒坦舒坦啊，也是不错的选择。另外我们看到特梅普也说啊，吃大桃，没错，秋天啊也是咱们平谷大桃集中上市的季节啊，前两天还有大桃节，所以呢现在可以吃吃这个市面上最应季的水果啊，咱平谷的大桃也是不错的选择。还有我们的匹兹堡海盗密室剧本杀这个新听友哈，我第一次在直播间聊天室当中看到您，说是哎呀晚上要夜跑啊，这个看来是一个非常喜欢运动的朋友，说吃就算了，您不吃哪有力气跑啊，咱呢吃也不耽误健身，是不是吃的健康，然后管住嘴迈开腿，这其实是最健康最养生的。也欢迎其他的听友呢也在我们科创中国的直播聊天室当中和我们进行互动。那么大家呢在听听 FM 的左上角分类当中找到广播聊天室，进入我们科创中国节目就可以和我们来互动了。我还看到我们的老听友宝姐姐也说，想吃什么吃什么随意啊，吃点葡萄吧，适合秋天。的确秋天也是瓜果梨桃集中上市的季节啊，这样的水果选择也比较多，所以也根据我们的喜好，您爱吃什么咱吃了健康就可以了。好，那接下来继续带大家盘点我们身边的这些科创资讯。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之前节目访谈当中也谈到的关于2020年北京市外来新生代农民工监测报告，这是近日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在北京全市范围开展的农民工市民化进程动态的监测调查。再给大家说说其中的一些数据，数据显示新生代农民工，也就是出生于20世纪80年代以后，年龄呢在16周岁以上，在异地以非农就业为主的农业户籍人口占比呢达到了50.1%，已经成为了农民工群体的主力军。这个报告一出啊，就引发了网民的热议， 其中提到一个显著变化，说除了人们熟知的居民服务、制造建筑业、批发零售业等传统行业之外，从事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的新生代农民工比例为7.9%，比上一年提高了3.7%，在所有行业中增幅最大。那么在信息社会高速发展的当下，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选择有了更加多元的维度。报告显示，69.1%的95后新生代农民工渴望获得职业技能培训机会，其中75.04%的人想从事服务行业，尤其是和互联网相关、数字化程度高的服务业，而有9.47%的群体有着强烈的数字化技能需求。除了从事信息技术服务的新生代农民工占比增幅最大外，新生代农民工的学历水平也在发生变化。大学本科以上学历占比为21.2%，比上一年提高了7.9%。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教育与开发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苏立峰表示，如今随着越来越多数字化新职业被人社部纳入国家职业分类名录，从业者可以通过职称考试来获得落户城市的积分甚至奖励，从而更好地在城市扎下根。那另一方面，为农民工提供完善的职业技能培训，尤其是数字化职业技能培训，也是相关部门完善的重点。这一举措有利于激发更多的人力资源，促进社会发展。好，最后再来关注国际方面，来看看特斯拉近日举办的 AI 日啊，这个节日上吸引了很多人的眼球，不是超强计算机以及配套芯片，而是一个由人扮演的机器。那么这个机器人呢，就是特斯拉的下一步计划，特斯拉 Bot。 据了解，这款机器人呢，身高1.72米，重56.7公斤，外形呢和正常的人类相似，面部配备了一个屏幕，用以显示相关信息。那么四肢呢是通过40个机电执行器进行操作，并通过力反馈感应系统来实现平稳和敏捷的双脚行走，最快行走速度可以达到每小时8公里。另外，它的5个手指头可以灵活的弯曲，也为它今后的工作提高了精准度。特斯拉一直在研发和测试机器人的这种感知来源和大脑。那么除了可以跳舞，马斯克认为这款明年推出的原型机器人主要可以帮助人们完成一些简单的重复性的劳动。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科创在线的全部内容。以上内容来自新华网、科技日报、环球网和经济日报等平台。我们也来再关注一下我们的听友们哈，给我们推荐的处暑节气养生可以吃点什么。我们用户8216说，吃鸭子、龙眼、酸梅汤、凉茶、白丸子、玉米、石榴和藕。您再多写点就可以成这个报菜名了，哈哈，可以来个灌口。哎呀，也欢迎大家呢都把您今天想吃的啊，或者是秋季适合吃的一些食物，或者是养生的一些小窍门，在我们的聊天室当中和我们进行互动。我们也会用文字的方式啊来回复大家。也感谢我们的听友在直播室当中和我们一起来互动。那么接下来呢，就进入科创面对面的访谈内容，看看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跟这个新能源车充电领域以及还有我们说的这个医疗领域有关的科技创新都有哪些企业在做着他们的科创工作，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吧。 科技塑造价值，创新创造未来，欢迎收听科创中国。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FM100.6 京津冀之声正在为大家播出的科创中国节目，我是主持人张燕。在科创在线环节过后呢，进入到今天我们科创面对面的访谈环节。今天我们要和大家关注的内容啊，跟生物医药领域有关。那介绍一下今天分享故事的啊，这家企业呢是华卫恒源北京生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这家公司呢是成立于2018年，主要做的事情呢是聚焦自身免疫病领域、再生医学移植领域以及辅助生殖领域创新细胞药物和医疗技术的研发。同时这家企业也是中关村高新技术企业、雏鹰人才企业和金种子企业以及中关村颠覆性技术企业。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请出这家企业的创始人 CEO 梁建林博士和我们一起来聊聊他们的科创故事。欢迎梁博士，您好，给我们的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我是 是华高宇恒源的总经理梁建林。 之前跟梁总沟通的时候，您说您是广西人是吧？ 对，我家乡是广西玉林。 您是什么时候来到北京，开始了您的学习或者是生活和创业工作呢？ 对，我是本科毕业之后就保送到清华大学，攻读这个博士学位。我们当时叫直博项目，就是说要过了研究生这个阶段，直接开始从本科毕业开始就进行博士相关的研究。所以我是2012年本科毕业之后就来到北京，来到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嗯，等于是本科直接跨过了研究生这个阶段，来到了北京。那当时我们研究的领域和方向主要是什么呢？ 对，我们整个大的领域叫干细胞和再生医学。然后我博士期间的课题主要方向是研究怎么将干细胞变成我们的生殖细胞，因为大家知道现在有大概15%的夫妇是遭受不孕不育的这个困扰的，其中呢男性的因素就占了一半左右啊。对于这类男性，他没有这个精子，但是干细胞呢，它是一个全能的细胞，它具有变成各种细胞的能力。我们就希望把这个细胞，把这个干细胞通过一定的手段方法，让它变成我们的生殖细胞。这样的话，我们是不是就可以给那些没有这个生殖细胞的病人去提供一种额外的手段去产生这个生殖细胞，所以达到这个治疗的目的。这个是我们一个大的一个设想，也是我博士期间的从事的主要的研究方向和工作。 那博士在读期间一直在这个领域当中进行研究，那当时我们是取得了什么样的研究成果？ 对，我们当时是因为要将这个干细胞变成生殖细胞，你就要给它营造一个合适的环境。这个环境呢也是模拟体内的环境。那么在我们体内，就男性的体内有一个叫睾丸的器官，这个睾丸的器官就是我们生殖细胞发育而成熟的场所。再把它再放大，再关注到一个更细微的这个角度的话，就是在这个生殖小管里边是这个我们生殖细胞发育的场所。那么生殖细胞发育的过程中呢，有一个细胞会一直给它提供各种各样的支撑，这个细胞呢就叫 Sertoli 细胞，也叫睾丸支持细胞，我们也叫它免疫豁免细胞。那这个细胞呢，它像一个保姆一样，给我们生殖细胞的发育提供营养和物理支撑，同时呢也保护这个生殖细胞不受免疫系统的攻击，让它可以安全的成长。 所以您给它弄了一个形象的比喻，就是像保姆一样。 对对，它就是个它本来也叫保姆细胞 ,nurse 细胞，就是它英文名叫那个保姆。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就要给它创造这个环境。因为对于病人来讲，他体内已经没有生殖细胞了，我们要在体外去构建重构这么一个环境，所以我们就需要去获得这群支持细胞。那我的工作呢，就是在体外去研究怎么样也去产生这群支持细胞，然后去帮助我们的生殖细胞进一步发育。所以我们就发明了这个支持细胞的体外诱导的方式。 等于我们是希望模拟一个在体外的这样的一个类男性的这种生殖系统，或者是产生生殖细胞这样的一个环境，这是您主要去尝试和解决的问题。 没错，非常准确。 那我在这儿也想请我们的梁博士再给我们科普一下，因为您刚才也提到了干细胞这个词儿，其实在我们生活当中出现的比较多，包括我身边像比如说这个刚生宝宝的人哈，他们可能会有一些就是说这种给孩子买的一些保险类的，可能就有比如说胚胎干细胞啊，就是有一些这样的一些名词吧，出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大家可能并不太了解说干细胞到底是一类什么样的细胞，它有什么样的作用，在这儿能不能请梁博士再帮我们简单科普一下。 对，干细胞的话，它一个主要的一个点就在它这个干性。我们叫它干细胞，干的话在如果再延伸理解的话，就是它的全能性，或者多能性。这个干细胞是怎么来的呢？先从那个最开始这个过程说起啊。就是我们知道人的话，最开始诞生于这个精子和卵子的结合，形成一个受精卵，对吧？然后这个受精卵呢会慢慢发育，比如变成一个4个细胞、8个细胞，然后变成一个囊胚，再慢慢发育成为我们的个体。所以这个囊胚期的这些细胞是不是它具备发育成我们整个人体的能力？大家能想象吗？就是我们所有的整个个人的长大之后所有的器官和组织其实都来自于这么一个受精卵发育出来的这个囊胚，对吧？然后我们把这个时期的细胞取出来，在体外进行培养，我们就叫它干细胞。 叫它多能干细胞或者胚胎干细胞，因为它是具备这个发育成为我们身体这个组织的能力的。那么这个就对临床上有什么有什么样一个意义或者意味着什么呢？要知道一辆汽车它那个出了状况的时候肯定是把它零件换掉，对吧？ 嗯， 这个是我们修汽车。那有对人，如果说我们某个组织或者器官病变了，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像修车一样这么简单把它替换掉就好了？那么这个问题来了，那我们要替换的这个新的零件，我们人体的零件怎么来呢？所以我们就想到说，既然这个干细胞它具有这个能力，具有发育成我们人体整个组织和系统的能力，是不是我们也可以通过一定的手段让它按照我们的意愿，比如说变成一个耳朵，变成一群肝脏的细胞，变成一群脑细胞，然后去把我们一些病人体内损坏的细胞给替换掉，这样的话是不是我就可以达到一种更好的一种治疗方式？所以这个是我们干细胞最迷人的一个地方。 嗯， 当然的干细胞还有很多其他方面的用途，比如说它的分泌物它的其他的功能都可以用到临床上。这个是它是一类非常有潜力的细胞。 嗯，听起来它的这种多功能性以及可塑性是非常强的。 对， 梁博士给我们介绍了这个干细胞到底是什么，而且也其实把这个一个精子卵子结合之后成为一个胚胎，然后到细胞不断的分裂成为一个囊胚。我们知道现在身边有一些接受辅助生育的这些夫妻，他们可能医生会问他，你是选择先胚移植，还是说我再给你多培养两三天变成囊胚给你移植？如果能养成囊胚这样的一个阶段，那它在移植过后可能它的这种成功率效果会更好。我们辅助生育技术也是在我们临床上不断的进行这种更新，然后技术不断的在升级，当然背后也是需要我们做很多的这种技术研究和技术支撑的。刚才节目的嘉宾梁建林博士呢也说到，他在博士期间其实攻读的这个项目呢，就是希望能够在男性体外就是我们说体外培养这样一个环境，类似于在人体内实现怎么样去培养出生殖细胞。其中有一个非常关键的要素呢，就是这个保母细胞。我们看到这个资料当中也提到，您在2017年10月的某一天您和您的导师季家奎教授呢，是研究做了关于人源免疫豁免，就是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保母细胞体外重编程的这个实验，而且取得了成功。那么能不能也给我们介绍一下当时实验的一个情况和背景就是这样的实验结果，这样的一个成功的结果，它意味着什么？ 对，这个就是某一天突然出现这个结果，这个其实说的有点那个神乎其神。 对，某一天我们特别好奇是为什么是某一天。 对，这个可能也是当时那个大家在了解我们成果的时候，可能就是某个我们申请专利的时间点，或者说我们观察到一个非常好的结果的时间点。但其实我们整个研究生的生涯，它是一个其实挺漫长的一个过程，很多发现啊。好，还有结果都是一点点积累起来的，肯定不是说突然间爆炸性的，我们就突然间出来一个东西。 是， 对，所以更多可能是某个时间点，我们看到了更好的一个结果，在我们前期很多的条件摸索之后然后突然间这个时间点，它我们观察到这么好的效果，然后这个效果呢，足以让我们去申请一个专利这个是可能更是这个时间点更多的意味吧。那其实前边我们已经投入了很多很多的时间。像我的课题从2013年开始，有大概5年的时间都在去摸索，怎么样能够让这个干细胞或者说这个成纤维细胞按照你的意愿去变成你想要的种细胞。所以这里边就关乎你要用什么样的诱导因子需用什么样的培养条件，然后用什么样的这个方式去获得这个细胞，这些都需要做很长的摸索的做很多各种组合实验探索实验。所以这个其实在这一天之前，我们其实在前面已经有大概4年的一个工作基础了。所以这个事情出来之后呢，因为我们是当时也是发表了期刊。这个技术的意义它其实有两个方面一个是因为现在我们要在体外去重构这个人的这个生殖发育体系，所以需要有一种人的来源的这个质子细胞或者保母细胞。所以我们是那个世界上第一家实现这个人源的免疫豁免细胞体外诱导技术的这个团队，也就是说我们未来去建立这个人的体外的这个生殖发育体系的话，会用到我们这种细胞。这就是它第一层意义。另外一层意义是什么呢？对于临床上的 然后因为刚才提到这个细胞它其实有两种能力，一种是帮助我们的生殖细胞发育成熟，对吧？ 嗯。 然后另外一个能力呢，就是它的免疫豁免能力，它会保护我们的生殖细胞不受免疫系统的攻击，所以它具有免疫豁免功能。那么我们就希望把这个免疫豁免功能用到临床上，去治疗这个自免的疾病，或者说把它作为一个载体去保护，去解决我们目前移植领域的排斥问题。 嗯， 这个是它第二层的意义。 我们说到的这种排异反应，就是当我们的免疫系统发现有一些外来的这种所谓入侵者的时候，它会识别它，然后调动我们的免疫系统去攻击它，可能人类就会身体上有各种各样的不舒服的反应。那么我们希望是用到这个保母细胞它的这种免疫豁免的这个特性，然后让我们的免疫系统能够不把它作为一种入侵的敌人，接受它，然后让它在我们的体内发挥作用，这样的话其实就是利用的它的这种免疫豁免的这种功能，对吗？ 对对对，就是它有点类似这个孙悟空的角色，保护了这个唐僧，让唐僧不会被妖怪吃掉，对吧？那其实免疫系统对我们人体来讲，它其实是个好东西，因为可以帮我们抵御这个病菌嘛。但对于治疗来讲，比如说我要将一个健康人的某些组织或者器官移植到另外一个人身上的时候，这个大家肯定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看它的这个我们叫配型是不是相符的。 是， 如果不相符，我们强硬要移植的话，我们的免疫系统就会把这个移植的器官当成敌人，然后去攻击，去把它消灭。那么我们如果有了我们免疫豁免这个Sertoli细胞的技术保护的话，我们就可以将我们移植的这个细胞跟我们Sertoli细胞一起结合起来，让Sertoli细胞，让这个免疫豁免细胞扮演孙悟空的角色去保护它。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不用受这个配型的限制。 嗯， 这个是我们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出发点。 是，我们刚才谈到2017年的时候，这个实验取得了一个实质性的突破，这个 Sertoli 细胞我们的体外重编程的试验成功了，而且我们也申请了专利。那么刚才呢，我们是跟梁建林博士分享了这个做科创的一个背景，以及一些比较基础性的一些概念和知识。在以后的节目当中，我们也会和梁建林博士再来探讨他们所关注的生物医药领域，尤其是免疫再生医学移植领域，这个领域目前有哪些瓶颈性的难题，然后这个产业的发展，这个领域的发展可能还需要攻破哪些困难，在这方面又做了哪些科研和创新的一些研究工作。今天上半段的科创中国内容就是这样，非常感谢梁博士接受我们的电话采访。稍事休息，半点之后我们继续和大家进行科创面对面下半段更加精彩的访谈内容，一会儿见。 新冠疫情联防联控有我一个，早报告不隐瞒，一个人的谎言可能让所有努力前功尽弃。京津冀之声和您健康同行， 保持清新的空气需要我们共同的努力，维护洁净的天空是我们共同的责任，低碳节能从我做起，主动减排，全民参与，让我们携手共建美好家园。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持久责任。医疗救助、爱心助学、扶老助老、急难救助、党员帮扶、慈善建设，传承百年红色基因，助力慈善为民办实事。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FM 100.6， 京津冀之声。 科技塑造价值，创新创造未来。欢迎收听科创中国。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FM100.6 京津冀之声正在为大家播出的科创中国节目，我是主持人张燕。今天呢，我们的科创面对面访谈环节呢，和大家一起关注的话题呀，跟能源有关，跟我们双碳目标下汽车能源的转型升级有关。今天我们给大家介绍的这家企业呢，他们要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为新能源工具使用者提供的服务都有哪些落地项目，那这背后又有着怎样的技术支持和亮点。介绍一下做客节目的嘉宾，上海青滇能源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CEO 王燕武，欢迎王总。你好。 你好，主持人。 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大家好啊，我是上海青滇能源的负责人王燕武。 您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在上海对吗？ 是的，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在上海，在我们公司。 首先呢，请王总给我们介绍一下上海青滇能源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的成立时间和背景，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先帮我们分享一下。 公司呢，是一家为新能源工具使用者提供综合能源服务和管理的一家科技企业。我们是2020年五月份成立的公司，在2020年的六月份构建了现在我们为我们的用户提供的这个蜻蜓平台。那么这家蜻蜓我们现在这个平台呢，目前已经拥有了近十项国家的认证，已经为我们现在银联啊，包括大昌行啊一些租赁公司提供了就是相应的一些服务。在上海的一些大型的客运公司也成为了我们的这个用户。我们现在最大的资源方来自于国网，我们跟国网的合作也非常的愉快。 那当时为什么要成立这样一家公司？前期的酝酿大概又是什么样的情况？ 我们所看到的是在这个市场上面所有的一些充电用户对于现在的充电的需求和一些充电的这个服务都不是很满意。那么在这个基础上呢，很多的企业他们要寻找各种品牌，乃至于自己要投入一些硬件设施来对他们自己的车辆进行充电，在管理方面安全方面不专业。当时我们创立这家公司实际上是为了要给我们现在国家大力推进新能源车辆的发展提供一个便捷的就是便捷的充电平台。我们当时的时候这个非常的简单，就想的比较简单。但是在这个创立过程当中我们发现客户对我们的这个需求和对我们的这个就是服务他们非常的满意。我们在提供这些服务的过程当中不断的在升级我们平台的一个应用的能力然后包括我们现在进行大数据就是在应用采集了很多的大数据之后，也就是我们的应用业务的大数据之后，然后构建了一些这个就是搜索引擎的一种策略。然后呢整合了我们平台的一个中台，进行了这个数据的治理，形成了一个数据湖，也就是我们应用层面的一个数据湖。然后呢对数据进行了一个清洗啊分析啊，建立了一个数据的模型，应用模型。然后呢输出了一些人工智能的算法在这个充电市场上面在推广的过程当中就是把一些充电的设施、资产、运营形成了一个规范，一个有效的运营管理的一个规则。然后解决了目前我们在出行过程当中司机的一个充电焦虑，还有一个停车不便充电低效的问题。赋能了我们现在的一个智慧交通，使城市的一个运营更加的一个有序，提升了我们现在的充电资源的合理使用。客户的反馈呢，我们客户都觉得我们的这个现在这个平台啊都非常的 啊便捷。 是，您刚才提到看到了充电行业当中的一些痛点，所以呢希望能够解决使用者的一些麻烦哈，于是我们想到了要成立这样一家公司，为新能源工具使用者提供综合的能源管理和服务。那能不能也请王总介绍一下公司呢？叫做氢颠，氢气的氢，颠峰的颠，氢颠能源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起这个名背后有什么样的寓意吗？ 因为我们是做应用市场的企业，这个应用市场呢目前对于氢能源载料电池的这个车辆它并不多，我们最主要是综合能源提供给这个交通工具使用的。那么不同的情况下呢，我们率先就是发现了我们现在的这个充电客户，他呢就是说他的这个痛点，但是呢未来呢这些这个运营商，就是我们现在的电动车企业的运营商，也就是说商用客户呢，他们也会随着国家的发展需要，会逐步的跟进更换就是或者说是升级成我们现在的这个氢燃料电池车。那么在这个氢燃料电池车发展的过程当中，我们会有一个加氢的需求。那当时的时候我们希望能在氢应用方面做到全国最顶级的服务商。 所以起了个巅峰的巅，把这个字放在了里面。 是的是的是的。去年成立的时候我们总共有五个相关人员一起就是说创建了我们现在这样的一个企业。那么就是运营市场拓展市场运营这一块呢，其实主要是由我在负责。那么我们在技术方面呢是另外一个同事负责。那么他呢主要是有了十多年的这样一个互联网行业的经验。并且呢也在我们这个出行方面啊，或者说是在这个大数据的服务理念方面有着比较深刻的一个理解还有一个实践。技术方面呢我们在整个开发和这个推动下，他做出了非常大的一个贡献。那么还有一个呢是我们的这个财务负责人。我们财务负责人呢原先是一家上市公司的董秘，他呢负责我们公司所有这样的一些公司对外的一个合作，还有一个资本市场和包括企业的运营、财务管理和项目管理方面的这个策略，包括一些合作的方案都是由他来提供。那么其次呢就是两个顾问，他是交通运输部门的，是给我们公司做了一个战略顾问。那么他呢是会在参与我们公司在未来的一个交通领域里面如何去布局一些相关的一些策略。那么法律顾问呢其实一直以来是辅助我们在走到这个企业发展顶端的过程当中，整个一路上是规避我们在任何一个事件上，包括财务啊、人啊还有对外的一些业务的整合方面，不要违规，不要相悖于国家政策或者法律，就是就是去做这些事情。 等于是各司其职，各有分工的。 对，我们整个一个团队他呢就是各司其职，自己每个专业都非常的熟悉。 就为什么关注到了新能源，还是说您本身对这个领域其实还是之前就有接触？ 就是我是一个比较折腾的人哈，就是从大学开始我就是一个喜欢自己去做一些自我挑战的一些事情。所以呢我其实没有去正儿八经的学校毕业之后去上过班，我基本上都是在自己创业。那么这一次其实是我的第三次创业，前期两次，一次是就是当时的时候企业大规模的在进行这个推动整个一个就是贸易市场，是在2000年到2001年的时候嘛。那么我这个时候其实是很为很多的企业去做了办公类的这样的一个创业公司。那么就是第二家公司，第二家我自己从06年到 2017年结束，那个时候我是自己创业做了一个就是国际货代，非常偶然的机会，在我们大学同学的这个就是驱使下吧，就是建议和驱使下，就是进入到了新能源这个行业。当时的时候我是17年的时候进入到了一家新三板上市公司，现在已经归属于亨通光电了。然后在这家公司里面我是从事了市场管理，是到了这个公司的副总裁的位置。那么在18年嘛，我记得是时候有幸就是被一家国企的领导就是看中，希望我能够在他们的这个体制下去完成就是一个充电桩的聚合的这样的一个业务，一直就从事到了我成立这家我现在的这家公司。我是比较折腾的人，对，我是一家。 您用了一个词哈，是说自己是一个比较爱折腾的人，而且三次创业经历。那么您觉得这十多年的创业经历，不同的领域的创业给您个人带来的收获是什么？一直在这条路上好像特别的喜欢挑战新的一些领域，然后喜欢做创业创新这件事情。 每一次创业的机缘都是都是因为每一个行业在那个阶段我看到了它的发展性。我呢又是一个有创新思维的，总是希望把这些创新思维去落地。但是呢，假设是在这个参与到其他公司里面去一些经营的话呢，可能在这一方面无法满足到我个人的一种发展理念。所以呢，我更加偏重于，或者说是更加倾向于，我如果想要去完成一件事情，并且做到成功，我是希望有自己的一些主导权。这个是我主要的一个原因。但是在两次，这次第三次创业的过程当中，不管是哪一次吧，我是觉得我每一次都是因为看到了一个方向，我觉得那个方向，选择都是正确的。 尤其是这个大的国家发展的一些这个方向和战略，然后您可以从中嗅到一些机会。 从我个人来讲的话，我觉得首先就是对于大方向要能够看得明白的人就是一个，还有一个自身是一个自律性比较强的人，其次是就是认准了这个方向，就是坚定目标，就是要有一个拓展能力比较好的人。而且呢说不以这个其他这个诱惑就是会去改变自己的初衷的人，那我感觉会成功。因为我这两次包括今天第三次就是都是因为这样子的，我不用其他的来衡量，我觉得可能赚到钱就是为最好的一个就是 衡量指标标准。 对，衡量指标都是这样子的。每一个目标是很明确的，但是每一个目标下的细分的这个小目标或者说是每一个阶段我应该做到什么样子的这个状态，并且每一个阶段所应该要赋能的一些上下游的一个策略我都是非常的清晰，而且都是按照这个步骤走。 创未来，造世界，欢迎继续收听科创中国。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跟青滇科技有限公司的创始人王彦武王总再来探讨一下，您对于以新能源车为核心的相关产业在未来发展中的一个前景您是怎么看的。因为我们也看到了一些数据，到2024年油车的保有量呢是5000多万辆，而新能源车的市场保有量呢只有800多万辆。另外我们国家在双碳目标背景下，对于低碳环保这样的新能源车投入的力度还会越来越大。那么作为新能源车相关领域您所从事的创业方向为什么看好这个赛道，您的理由也帮我们分享一下。 其实现在所谓的新能源的改革其实是由就是 发起和应用，就是它的生产过程和它的应用其实两条通道在改。那么就是说在电能的发电应用市场里面，其实已经是往清洁能源方向在改革了，政策在大力的发展。那么这个其实就是为了碳达峰和碳综合做出的第一步嘛，就是相当于。那么就等于说是反正应用市场，应用市场这一块呢，我们其实国家也已经做了很大的这个努力，就看到我们现在的汽车的保有量其实还在增加，然后那个新能源的这个新势力造车的数量也在不断的增加，那么一个头部企业其实也已经出来了，然后每年的每个月的这个新能源销售，新能源车的销售量都是以150%这样的一个速度在递增，最高的时候有一个月是300多。这个我们就已经看出来了，就是这样的一个市场。那么新能源车子就意味着新能源的这个能源供给，这个也会是我们国家就是说重点要抓的一个基础建设。那么在这个基础建设的过程当中，在建设的过程当中，那么我们其实就是正好是一个闭环，就从发电到应用的一个过程，再加上就是国外国内这个对于燃油车的这个停止生产和停止销售的时间都出来了一个比较明确的这个新闻，所以呢这个非常就是清晰，就是说这个是未来我们不可逆的一个方向，应该是这样子，对吧？ 是。 那么就是说，而且呢就是这个是目前其实已经看到了，那么上海是因为国家是要求是全国达到2030年的时候要碳达峰，那么实现碳达峰的途径是这么几个，其中一个就是车辆的这个油改电的一个目标。那么上海呢，其实我们现在要求我们就是上海市是2025年要达成一个碳达峰的目标。作为大城市嘛，它要有一个非常非常强的一个领头作用嘛， 引领示范作用，所以要提前五年完成这个目标。 哎，是的。那么所以呢，我们现在上海给出来的一个基本框架就等于说是运营车辆，也就是说类似于公交啊，公交已经达到96%了，已经是。那么现在呢就是说社会运营企业租赁车还有就是出租车，还有就是我们现在的物流车，还有我们现在的客运车，我们在2025年的时候也要达到90%以上全部都是纯电动，就是纯电动的这样的一个目标。那么对于小车，我们在2025年的目标是要达到75%，但是75%也就是说我们未来100辆车里面有75辆车 是新能源车。 对啊，新能源车。 嗯， 那么这个呢只是我们的一个目标和一个数据，我们未来可以看得到的政府给出来的一个自己给自己的一个目标方向吧，应该是这样。但是我自己就是能够感受到的一点是什么呢？因为从2006年开始，就是我开始换第一辆这个油车的时候，那个时候的油车二手市场还是对二手车的一个保值价值应该还是蛮好的。就是但是今年我准备把我的油车换成纯电动车的时候，我就发现油车的二手市场的保值力度大大就下降了。对的，二手市场就没有那么好了， 没有竞争力了。 没有竞争力了。这个可想而知，就是说未来油车的市场，如果二手市场就已经看出来了一个端倪，那么在前端就可以更加不用去考虑了。像类似于这种豪车，就是油车的保时捷等等这样的车都在大量的做这个促销。这就是类 得就是说这个市场要即将过去了。 刚才我们更多时间呢是讲的这个产业的一些相关背景，以及王彦武王总为什么要做这个事情。那么接下来也结合青天科技有限公司在做的蜻蜓平台，具体这个项目里面的一些科技的背景以及一些技术优势，我们也请王彦武王总给我们分享一下。 我们这个平台呢2020年6月份建立以后呢，主要其实是以策略引擎为主的一个搜索平台。这个搜索平台搜索什么呢？其实是搜索了最主要的一样就是充电桩的这个平台，充电桩的这个设备，应用设备。那么我们是通过输入了一个我们现在的这个资源大数据，然后呢就是让我们的客户在我们的平台上搜索到设备之后进行扫码充电这个进行交易。我们其实是通过了输入所有的各类品牌的这个资源，通过用户进行搜索当下就是当前位置的充电场景，到我们充电场景进行这个充电。在充电的过程当中，我们减去了非常繁琐的这个平台步骤，其他平台的步骤，然后直接进行这个提供余量充电的数据进行这个预估，然后我们直接启动和停止充电之后进行一个交易，然后呢通过大量的这个商业用运营单位进行这个应用的过程当中输入了我们的应用大数据，然后呢包括了电池，包括了车辆的行驶轨迹，包括了司机的消费习惯，还有包括了这个其他等等一些就是关于司机和车辆的一些数据。然后呢通过了这样大量的数据之后呢就输出了一些这个算法。最主要的一个算法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是一个服务性的平台，所以呢我们也现在已经研发出了基于地图的分布式能源服务图的计算模型，然后呢通过建立这样的一个规则去推动了一个平台的运营应用能力。那么这个呢是一个我们因为是一个综合性的平台嘛，因为所以呢摒弃了一般的单一业务的运营模式，整做了一些数据的整合和数据的建模，然后呢就是通过我们蜻蜓平台收集的这些应用数据之后呢进行了对用户的行为数据的挖掘，以此为基础，然后呢说服基础设施合作方的一个共同对他们一些这个资产进行这个管理。为什么要管理呢？因为现在很多的线下基础设施的运营商和投建方对于安全运营这个模式还有如何去有效的管理和有序的充电，他们都没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流程。那么其实我们是通过了这个智能化的一个手段，然后呢一些就是优质的数据，然后呢提供给他这样的一个规则，然后呢从线上线下统一起来然后输出给我们的用户，我们用户就使用的过程当中就会有一个比较良好的体验。 刚才王总这样介绍，我们大致了解，其实这样的一个平台，它是综合了需求方它的一个使用习惯这样的一些数据，然后同时呢指导给我们提供充电服务的企业方，让他们更好的去利用平台的资源进行线下的布局。之前呢我们也看到了工信部要求加强智能网联汽车数据安全管理这样的一个意见正式发布了，要求要加强汽车数据安全网 网络安全、软件升级、功能安全和预期功能安全管理，也要保证产品质量和生产的一致性。那么之所以要出台这样的一个准入管理意见，其实呢也是因为看到了智能网联汽车在飞速发展过程当中，对于这样的一个产业能够良性发展，希望有一个指导汽车生产企业和产品准入这样的一个标准，或者是这样的一个规范，所以才有了这样意见的出台。当然也可以看到了，对于智能网联汽车当中数据安全，其实这些年是越来越重要了。今天我们电话采访的是上海清滇能源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的创始人兼 CEO 王彦武，请他呢介绍了这样一家为新能源工具使用者提供综合能源管理和服务的高科技企业，目标定位在上海，他们的一些科创理念。那感谢王彦武王总接受我们的电话采访。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大家可以在各大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来回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继续关注京津冀之声，稍后更加精彩的其他节目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购物， 静以修身，俭以养德，让我们一起力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构建廉洁社会。 快从迷宫出来，迎接智能时代，你我心潮澎湃，青春智能精彩，创客创业创新，科学艺术同在，汇聚智慧人脉，梦想携手未来。看我排山倒海，看我从容自在，看我火力全开，看我引领时代，看我排山倒海。快速逆风出来，迎接智能时代，你我心潮澎湃，青春智能精彩，创客创业创新，科学艺术同在，汇聚智慧人脉，梦想携手未来。看我排山倒海，看我从容自在，看我火力全开，看我引领时代，看 学过游泳，一直游得很好，我一会儿没注意怎么就…… 当时我就在我儿子旁边，他看起来只像是在玩水， 明明水那么浅，孩子怎么可能溺水？ 儿童溺水常常发生在看似安全的地方，安静而迅速，难以察觉，没有惊慌呼救和奋力拍水，孩子们无声的挣扎被淹没在妈妈分心处理的一通电话里，或是爸爸埋头沉迷的手机视频中。危险时刻存在，事故往往就在疏忽的一瞬间。加强安全教育和有效看护，做一名合格的家长，